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他们最近在地铁改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试图把一个19世纪晚期的系统更新进21世纪来。期待已久的二号线地铁正在施工进行中，而且估计未来30年内它仍旧是个进行时，而其他已经开通的运行的线路需要的修补则比一位衰老的选美皇后的脸还要多。但是施工过程设想的是很周到的，他们一般只在晚上10点钟之后才开工，一些本地的地铁线会被停掉，而一些快车则会在慢车的轨道上运行，有些本来想省钱的人干脆改成出租车了，而其他要去帕克斯特站的人都聚在米德乌德站在等车。我到达百老汇街和第72街的交汇口的时候刚刚过9点，所以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至少我坐一号线到谢利丹广场下车之前是这样的。现在我离卡罗琳住的阿波港公寓只有几分钟，但那不是我要去的地方，而且我要去的也不是任何一个卡罗琳常去买醉的酒馆。实际上我在往特斯提诺德的方向走，就是珍妮和我吃得很好价格很高的那家餐厅。我早餐以后没吃过东西，如果我是一只猫的话，我会对着主人的脚踝使劲地磨蹭的。可是呢，我不是去吃饭的。我要找的房子在餐厅的马路对面，距离第五大道约有20码或者是30码远，那也是一栋红墙别墅，起初是为了容纳一个家庭而建的，但是现在这栋楼里可以装得下4户人家，一层一户，板林街的地下室被家卖东方古董的经销商占据了。商店已经下班了，只是我站在那儿花了点时间想了想，不知道这位店主对92街的那尊象牙座的中国绅士会怎么出价。我走过了红墙别墅，途经特斯蒂诺的餐厅来到了大学广场，在那里我选了熟食店里的披萨饼，我点了一小块蒜蓉披萨，它散发出来的香气也带出我选择它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让人一眼就能认出的装披萨饼的 硬纸壳的盒子。啊，有什么能比一个带着披萨回家的男人更不会引起被人怀疑的呢？红墙别墅的入口比街面高了一些，你也不需要前门的钥匙。我左边的墙上安装了四个邮箱，每个邮箱上都有一个名牌和一个小按钮，以便楼里的主人在对讲机上确认你是不是坏人，然后决定放不放你进去。第三个邮箱是瓦特诺家的，而在离开公寓之前，我那通电话正是打给梅尔威尔·瓦托诺的。如果史密斯先生可以被信任的话，瓦特诺夫妇、梅尔威尔和新西亚现在正乘着名为海生号的游艇，在北欧海域的某处追逐着自然奇观的午夜太阳。他们还要在外旅行一个星期，他们黄色的拉布拉多被寄养在某个狗舍，费用几乎和咱们在船上住的房间是一样的高，而他们位于三楼的公寓现在正空着。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事先打电话给他们来确认，也没有阻止我现在摁他们公寓的门铃，然后稍等一会儿再摁下去。一个朋友或许在他们出去旅行的时候答应帮他们看家的，他或许会让所有的来电都自动转到语音信箱的，但他是否会觉得不好意思，连门铃都一起忽略掉呢？仍旧没有人答复，大门的锁很容易搞定，即使我有这里的钥匙，我也不能把门打开得更快。我爬上了两层楼梯，一只手抓住了旁边的蛇形栏杆，另一只手里拿着那个披萨饼盒子。我进入一楼的弄堂之后，就没有看到或是听到过任何的动静。这个时候刚好也没有人出现，所以我可能在自我伪装上白白浪费了几分钟，还有几美元。但是我喜欢这样一板一眼地做事情。公寓的门有三重锁，都是不错的锁。有一个狐狸牌警察锁，是不能强行打开的那种，因为它连着一根坚固的钢管支撑在门上，你必须将锁转动起来才能够移动那根钢管。但是如果你有合适的工具和天赋，即使没有钥匙也可以打开。其他的两把锁分别是拉布森和布拉尔德。拉布森锁通常带有非常不错的机制，它的良好的口碑不是白来的。我可以随时打开他们做过的任何一款模型，因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和学习他们做的锁。我对他们的整套锁型都是了如指掌的，可以说熟的堪比他们的创始人老李·拉布森本人。布拉尔多锁的广告宣传语是他们的锁可以防所有的盗贼，也许大多数的情况下确实如此。我在这些锁上花了一些时间，就站在瓦特诺三楼的家门口。其实我最喜欢在顶楼上作案了，没有上楼或者是下楼的人可以看到我，但是必须能够玩得转发到你手里的牌。我听到楼下一层的门被打开了，住在那里的女人和一名正要回家的男人进行着简短的对话。男人家住在新泽西州的上蒙特克莱尔。我在楼梯上屏住了呼吸，听到这个男人走下了楼梯，而女人走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砰的一声，关门的声音显示出女人多用了些力气。然后我打开了最后一把锁，拿起了我的比萨饼盒， 走了进去。根据向我提供的信息，瓦特纳夫妇已经走了一个多星期了，看来的确如此。房间里最重的气味便是来自我的披萨饼，散发出油滋滋的蒜香气，但我还是可以闻出公寓里原有的空气的味道，一种因为气流长期静止不动，没有开窗通风而产生的味道。我在进门后关上了门，当然还拉上了一把锁。我用手电筒闪了两下，以找到通往台灯的路，然后打开了台灯。无论透过客厅窗帘的光是什么样的，都最好是温和而稳定的，因为拿着手电筒让里面的光跳跃闪烁的话，那是更容易吸引路人的视线的。灯打开了，我的双手自由了，他们现在被套上了手套，所以我不必对拿起的任何物品有所顾虑了，如果我觉得有这个需要的话。不过我首先得坐进了阅读椅，以便分清我所在的位置和四周的样子。我坐的椅子是一个超大的软皮躺椅，我把它叫做阅读椅，因为这显然是它在此的核心理由。在另一个环境中，它也可能起到另一种作用，比如把它放在平面电视机前，周围摆满了大学校队的各种旗子和套头足球衫，那么坐在它上面能做的唯一的阅读就是看体育新闻台在电视框边打出来的简讯了。但是即使梅尔维尔·瓦特诺真的拥有一台电视机的话，他也一定是把它丢在了后面的卧室。客厅壁炉两侧的所有墙壁都放满了书籍，从地板到天花板装得满满当当的，多出来的书则散落在房间里的其他地方，在书档之间的小桌上，拿来当咖啡桌的旋转的书柜里，如果没有合适的表面可以堆放书籍的话，便在书桌旁的地板上摞起来，或者在椅子旁边，又或者只是随便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哦，我在想，这家的主人会不会是我的顾客呢？他几乎必须得是，因为一个对书有如此热情的人，怎么可能住在离我的书店不过五分钟的路程的地方而过门不入呢？梅尔维尔·瓦特诺，直到几个小时前，我才从史密斯先生那里听到这个名字，而我对他毫无印象。哦，这个名字实在有它的独特之处，不像有的名字那样平凡无奇，比如史密斯。如果我听到过，那它必然会在我的脑子里占有一席之地的。所以如果他是我的顾客，他必然从来没有介绍过自己，也从来没有用支票付过款。然而我大部分的业务都是现金交易，而我的大多数客户都没有机会告诉我他们的名字。一张有主人照片的相框就可能已经解决了这个疑问了，但是他的书占据了所有可以放相框的空间。我要告诉你的是，离开这把椅子实在是困难得很。我拉起了它下边的操纵杆，使其向下倾倒，脚下的脚凳立即向上弹起，连带着抬起我的上边的双脚。我的双眼不用想就自动地闭起来了，我感到这一天的经历紧绷的感觉从我的身上消失了。而且哦，不行，如果每套盗贼工具箱里都有一本用户手册的话，那么里面写给你的第一个诀窍就是要在整个盗窃作案的过程中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一个贼永远不该在作案的过程中打盹的。于是我站了起来， 开始干活了。如果你想隐藏一本书，或者即使你不想，再也没有比书架更合适的地方了。如果你认为藏在干草堆整的针头可能很难找的话，那么就再想象一下，在干草堆里寻找一根干草的感觉吧。而且你要记得，并不是任何一根干草都行，你要找的是一根特别的干草。与其他干草不同，即使它们看起来长相都差不多。其实找本书可以不太困难的，我不得不说，前提是如果这本书本身不是置身在书丛里，而我本人也不是一名书商的话。可是现在我身陷书林，试图以最快的速度翻阅上百卷的图书。哦，那种坐立难安的感觉，就像一个患有多动症的10岁的孩子早上忘了来一针利他林镇静剂。啊，就算那本书并非我要找的，我的良心也无法让我此刻将它放下。我必须把每本书名和每个作者都读一下，过一下脑子，然后回忆一下我对此书及其作者的了解。另外，我还要想一想自己是否曾经买卖过这本书，或者该作者的其他作品，以及他是否曾光临过我的书架，或许其他的某卷。哦，天哪！我最渴望的，当然是被邀请来认真评估这个图书馆。这就意味着我可以拿起并检视、抓住我视线的每一本书。那这本《人鼠之间》为例吧，这是此书的第一版，而且扫它一眼，它的版权页就可以说明了，这本同时也是该书的首印版。但它是否是首次印刷版里的第一遍印版呢？这本书的印刷在印第一遍的时候就被中断了，原因是书里有个字还需要修改，就是在第一章中描述书中人物莱尼的段落以一句比喻收尾的那个地方。他的双手沉如钟摆，也许最早读书稿的编辑或者是评论家并不知道原文用的是钟摆这个词的复数，也许作者斯坦贝克自己又审了一遍原稿，然后认为这句话与莱尼的双手一样的冗长和沉重。无论是什么原因吧，这句话最后在印刷机重新启动之前被负责的删去了。现如今，该书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不如过去那样的备受推崇了，所以收藏他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而对于那些收藏他的人来讲，人数之间向来不难买到。他早期的小说《金杯》和《献给一位未知的神》相比之下就很少看到了，而那本《胜负未定》找起来也可以算是非常的困难。但这本《人鼠之间》遍地都是，即使收藏一本首版首印的也贵不到哪儿去，你也不用找银行增加房贷借钱来支付，而且买来的书的状况可以说是毫无瑕疵，还可以附带一个不错的防尘书衣。而我手里的这本甚至没有防尘书衣，无论是好的还是一般的，而在其他方面这本书的状况毫无瑕疵也是很远的。他买来后就被派上了用场，践行他的本意，即书的主人实际上已经把它读过了，所以即使把它拿去卖，书的状况也不会被评得上好，或者可以更高的。那干嘛我还要翻看书的第一章，寻找沉重的双手呢？书里没有那句，所以这不是首印版的第一遍印版。我把它放回我找到它的地方，我横竖都会这么做的，无论可怜的莱尼的手是否如钟摆般的沉重。书籍的制作是永无止境的， 传道书里的这一句说的正中我的下怀。读这句话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作者写下他的时候叹了一口气，你不觉得看书也是一样的吗？我真的画了这么久吗？我不这么认为，这不是真的。但我一直在分神，一直努力地把分散我的注意力的东西推开，继续检查我面前的所有的书名。我仍旧不得不把每本书都扫视一遍，因为每当瓦特诺试图对书籍加以管理或者是规整的时候，那些秩序似乎都在不停地被打乱。我寻找的书是非虚构类，所以当我看到一连好几本小说的时候，我以为我可以快速地扫过这里了。但随后我又看到了梅特林克的《蜜蜂的生活》，他记载伊芙琳沃的《一把尘土》和迈克尔阿伦的《绿色的帽子》之间，而常与蜜蜂的生活相提并论的蚂蚁的生活则在这一架的下边，与威廉·福克纳的两部早期小说放在了一起。我相信梅尔威尔·瓦特纳先生会说，他知道每本书都放在那儿，而且要找哪一卷都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此时此刻，这位先生应该在挪威的北部地区旅游呢，所以现在必须由我自己来搞定这个了。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半点过后，午夜拍案惊奇继续播出。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终于，我看到了我要找的书，并把它从架子上轻轻地拿了下来。书的体积很小，大约只有6英寸高，4英寸宽。书皮儿是深蓝色的帆布，作者和书名则是用小金字烫印在书漆上的。我坐下来，翻开了标题首页。我读到：托马斯·贝尔德·库洛登，我与殖民时期银器的历险记。我翻过页，看到这本小书正是由一家私人出版商印刷的，一家名为拉迪莫尔的出版社于1898年在康涅狄格州的沃特波利出版的。书只有200页，但是印在铜版纸上，所以有1英寸左右厚。也正因为如此，把它拿下后，便在墙上的书架留下了1英寸宽的空位子。我花了点时间在地板上找了一本相似厚度的书，再放回书架上去填补那个空位。然后我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要做的事情了。找书的整个过程我都戴着手套，所以也没有纸印需要抹去，而且我也没有留下任何让人想去查找指纹的理由，所以现在该是我拿着书回家的时候了。但是如何把书带出去呢？我有几条有大口袋的卡其裤子，这本书可以放得进其中的一条大口袋里。可今天晚上我穿的裤子是讲究的，如果口袋里放书，裤子就会紧绷起来。哦，我可以把书勒在我的腰带的下面，让我的西装外套罩上它，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我也不想空手拿一本书在手里走出去。每个人的厨房里都会有纸袋和塑料袋的。我选择了一个格里斯特地超市的购物袋。当我在厨房的时候，我几乎无法不去想自己早餐后还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我打开了冰箱，但是当然，它在主人出发前就被清空了。啊，可恶。然后，我记起了我买的披萨饼。离开的时候，我把库洛登的书放在了超市的塑料袋里，一只手臂下夹着一个空着的披萨盒。出门的时候，我重新设置了狐狸牌警察锁的钢管，又花了些时间反向操作我开锁时做的事情，转动了每根小管子，并且重新锁定了3把锁。我走下了楼梯，在走廊里停下来，将手套摘下放进了口袋，然后走出大门，步入了夜色。 走到街上后，我先向左转，然后再在大学广场左转，往上城区走去。我把披萨盒扔进我碰到的第一个垃圾桶，把手套扔进了第二个垃圾桶。到第十一街的时候，我考虑了一下是否再走半个街区，把偷来的书放进我的书店。哦，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家书店更好的藏一本书呢？但是我真的想在这个时候打开我的书店的门吗？我当然有这么做的一切的权利，我是这个书店的唯一的合法的经营者，但是我会愿意向心有余力的巡视员证明这一点吗？其实我既不年轻也不是黑人，他们仍有权停下来审我，甚至跟我较劲儿。他又会不会问我手里的手电筒和盗窃的工具是做什么的呢？于是我一手拿着超市的购物袋，举起了另一只手，我招来了一辆出租车。就像我耳边的天籁之音，我告诉他说，朱诺洛克。我考虑着这句话他听起来会是什么意思，倒不是我这个时候非得说些什么，无论今天的特色菜做的是什么，他都已经把它们盛进了两个饭盒，所以闻起来简直美味到了要犯规了。他轻声地说，哦，特别的辣，朱诺洛克的辣，我们喜欢辣的。他洋溢出了一个笑容，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她是一个标致的姑娘，脸庞是完美的椭圆形，样貌精致细腻，就像瓷娃娃似的。她身上套着不显身材的大褂子，让我无从得知那下面是什么样的。不过在我看起来，这样的无知对我而言也许更好，她真的非常可爱。卡罗琳已经向我保证，他对女孩是绝对不感兴趣的，所以那就只剩下了男孩。我们之间是没有语言的障碍的，我可能真会做些努力的，但是我唯一做的就是为午餐付款，然后我们彼此笑了笑。我想知道学习普通话到底有多么的困难，还是说我应该学会台湾话呢？全城各地都贴着学习普通话课程的广告，可是我记不起可雷格列表上哪里标着教你如何在台北问路的课。不过不是说台湾人都知道怎么说普通话吗？就像苏格兰人都懂英语那样吗？也许想想看，比苏格兰人说的英语更容易让人明白一点儿。朱诺洛克，卡罗琳说，时间刚刚好，因为我快饿死了。我都没有意识到我饿坏了，直到我闻到了食物的香气。哎，为什么所有的朱诺洛克特色菜都做得不一样呢？但是闻起来都是那么棒呢？我说，对，这就是人生的奥秘之一嘛。而且他们的花样又是层出不穷的，不是吗？嗯，今天的菜闻起来特别的好吃。嗯，比披萨的味道都好吗？那你今天想披萨了吗？哦，不，他今天还没有进入过我的脑海。但是他可以随时进入你的脑海的，只要你别停下来，而是径直走到台中二人组去。哦，这可比披萨要好吃多了。不，披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吃它要分时间和地点。我们在沉默中吃了几分钟，因为太过专注于食物，连谈话也免了。然后他问我为什么会提到披萨，我说，哦，因为昨天晚上，你知道国家公园里的标语是怎么写的吗？只拿走照片，只留下脚印。昨天晚上我拜访了离这里只有几条街远的一个地方。是的， 我没有留下任何脚印，但是我可是留下了披萨的气味。所以你没有拍照。在我和他讲了昨晚的事情以后，他补充说，你拿走了一本书，然后留下了一股味儿。我倒是更愿意把那想成是一种香气。当那家主人们回家的时候，伯尼，那个味道会太微弱而不会被人注意到的。或许他们会认为那个味道是从街上飘进来的，特别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人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光顾过他们家的情况下。后其实你在厨房的桌子上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谢谢你的款待，我在你家的公寓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后他们是否知道自己遭窃了呢？我说，除非他们找不到那本书。哦，伯尼，你认为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一本书吗？殖民时期的银器对梅尔有很大的意义吗？我没有在公寓里看到任何银器，无论是殖民时期的还是其他什么时候的。我说，哦，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它。他的藏书涉猎非常的广泛，有很多的小说以及很多的历史故事。他有一本莫特利的《荷兰共和国的兴起》，有克里威廉的三卷《女王安妮统治下的英格兰》，欧曼的《诺曼征服之前的英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传记以及自然历史书。哦，他有阿奇卡尔关于北美海龟和乌龟的著作，旁边放着普基斯写给孩子的鸟类故事。是吗？啊，我小时候也有那本，我还有一本关于动物的。是是是，那是一个系列的，都是桑顿·伯吉斯所著的。是的，我依然记得书中各个角色的名字呢。哦哦，麝鼠叫杰里，还有只鸟叫珍妮，对，还有水貂比利。对对对，水貂比利，我真不知道我有多少年没有想过水貂比利了。他是个过分的小混蛋，不是吗？我当时很喜欢这些书的。哦，不知道后来他们都去了哪儿了。你的母亲把他们卖到了旧货摊了，就像我的漫画书。啊，那一定是个精彩的旧货摊，充满童年回忆的书本贴满了整个房间。我们开始讨论在那个巨大的房间里还可以有什么书。哈罗林猜测瓦特诺家的波基斯其实是他小时候看的那本，只是他的母亲没有将它处理掉。我说，哎，倒是真有可能，因为他还有一本绿野仙踪。这让卡洛琳漫天地回想起了弗兰克·鲍姆的幻想世界，以及他当年是如何渴望走进那个幻想世界的。他说，每当风速达到每小时40英里，我就燃起了希望。我不断催促父母把我们家搬到堪萨斯州的某个房子里。我说，是吗？你去住房车，那种机会恐怕会更大一些吧。我猜也是。哦，伯尼，你拿的那本书我忘记了作者的名字了。库罗登。哦，库罗登，它真的有什么价值吗？它的价值在于极为罕见，它从未再版，互联网上的几个罕见的书籍交易网站上都没有卖家，只有几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我还知道有一本不为人知的在高顿堂地下室的某个盒子里正在压箱底儿呢。哦，同在的还有两段舒伯特没有完成的交响曲。对，还有忽必韩剩余的部分和狄更斯对埃德温·德罗朵之谜的破译。我看了一下库洛登的书，里面的文字并非通俗易懂，但我想书里写到了一些很有用的知识。 如果美国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关于银器的种种细节是你感兴趣的东西的话，而且里面还展示了作者自己收藏的一大部分银制的物品，都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器物。只是1901年作者去世之后，这些物品大多四散的不知去向了。哦，也就是他的书出版后不久啊。对，只有三年的时间。所以你问这个书是否有价值，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很难给他做价值的评估，因为几乎没有卖家。但同时需求又有多少呢？它可能被放在我的特价书桌上好几天，也没有人会对它多看一眼。或者有两个都想要它的人可能会出现在同一场的拍卖会上，并将其价格提高到四五位数。但事实上它既不会出现在我的桌子上，也不会出现在拍卖会上。是啊，我想史密斯先生会给他一个好归宿的。可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可能。史密斯要这本书做什么呢？一个小时之后，我回到了班尼加书店，盯着我练习书法的那张纸，然后把它团了起来。团纸的声音引起了我的猫拉菲兹的注意，我把它扔给了拉菲兹。这只猫向纸团扑了上去，拍打着。如果拉菲兹是一条狗，它会把纸团捡回来给我的，我可以再次抛出去给它玩。但它是一只猫，所以它做了猫会做的事。它把纸团拍了几下，然后认定纸团是死物，也没法吃，于是玩了几下，便把它留在了一边，重新到窗户下面阳光明媚的地方打起了盹儿。我走过去把纸团收起来放进了废纸篓，然后转身回到柜台后面的长椅子上，拿起了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告诉我，我已致电埃德文·里尔伯德的住所了。我要求和里尔伯德先生通话，他问了我的名字。我早已事先准备好了一个，便告诉了他。电话里吧嗒一声，我被留在了线上，好似现实版《地狱边境》里。至少电话里没有传来等待的声音，有的只是沉默，但只在几秒钟之后就结束了。他转回来问我要谈的话题和什么有关系。我说，哦，我是一个书商，我刚刚收购了一本我认为里尔波德先生可能感兴趣的书。好，请稍等。又是吧嗒一声。这一次等待的时间比上次更长一些，随后电话里又传来了一点动静，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速缓慢，带着老式的纽约口音，是已经不常听到的口音了，里面透着文化底蕴和教养。他让我想起了柴尔德·哈萨姆给纽约中央公园做的画，马车和德尔姆尼克的牛排晚餐。他说，哦，我是埃德文·里尔伯德，我恐怕没有听过你的名字。是的，我是菲利普·莱德勒，虽然你应该没有什么理由知道我，里尔伯德先生。我主动打这个电话给你，是因为我手上有一本书，而且我有理由相信你很可能对它感兴趣。是吗？米勒小姐也是这么说的。哦，先生，我不是藏书家，虽然我确实有一个不大但是极为专业的私人图书馆。不过你为什么不把书名说来给我听听呢？我说，啊，是库罗登写的，关于殖民时期的银器，就是托马斯·贝尔的库罗登。是的，是的，当然。你说你手上有这本书？ 对，就在我的面前。 哦，冒险与殖民时期的银器。哦，不，我说错了，是 我与殖民时期银器的历险记，在哈特福德的三一学院图书馆里有这样一本，那是库洛登的母校，他赠送了一本给他们，而他们似乎也保留了它。他们不能被我说服把书卖给我，也不让我复印。他们说很乐意让我去他们那里仔细的看看。哦，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哦，你手上的那本保存的还好吗，莱德勒先生？很好，这是没有防尘书衣，但是我认为它本来就没有。不是吗？一本为了私人发行而私人印刷的书，如果书连书店里面都没有机会看到，就不需要防尘书衣来防止它在店里被拿来拿去的弄脏了。哦，每一页都在吗？是的。那些盘子呢？可罗版印的盘子，一共应该有24页。 他们都在这里。 上面还有题字。总是有些缺陷的。但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忍受的。祝塞·里斯汀圣诞快乐。哦，什么玛丽姑姑。哦，有没有这样的题字啊？我猜是致给荷斯特·埃尔罗布兰奇的，致我们彼此杰出的先祖，我们都对他亏欠诸多。底下的字母缩写是 TBC。 啊，我只能假定这是作者名字的首字母缩写，而且这个题字是出自他的手。哦，不过我无法验证后者。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匙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故乡老街》，王诗唱作词，吴迪作曲，金志文演唱。 瓦松连着青翠，江水抱着梨浓，晨起的老伯常向童子戏，晚归的渔夫满载江海情。你是青砖黛瓦的老屋，你是故乡尽头的园亭，你是青梅白玉兰古朴兰樱花布，你是世间深处的风铃，难忘故乡，点滴记忆心头流淌。老街故乡，在那风轮更的地方。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你跑